咪真系走啊？ 仲有15分钟到，巴士都要行。你以为就希望咩？ 我真系希望有奇迹。 陈贵咁坚持，我哋仲有咩好讲？而家唯有希望刘备嗰边有新嘅发现嚟啦。 都系嘅，如果我哋好似佢咁坚持，咪等安田难守。 大哥， 边个叫大哥啊？ 立俊，燕华， 系安田啊，仲有个女仔。 啊，佢就系文慧啊。 哦， 安田， 真啊，我哋想见下家善啊。我听到晒你哋讲嘅说话，我希望可以帮到家姐。 太好啦！ 但系你爸爸各方面系咪写咗封信俾佢？等佢啖气下咗，佢就会明白噶啦。 妈妈话家姐嘅大哥亦即系我嘅大哥，大哥。 我有个咁乖嘅妹，我当然求之不得啦。 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上车啦。 嗯。 嗯。 执起我床边的头发，我系好清楚知道自己甩咗几多头发，我都好清楚知道自己是人或不当。 家善，你到最后一分钟，你都要学似我咁坚持到底。如果你放弃自己，你会对唔住所有爱锡你嘅人嘅，你知唔知啊？ 就因为你哋个个都对我咁好，我觉得我喺度负累紧你哋。 点解讲负累两个字啊？我哋一家人嚟噶。时间到啦，想唔想睇戏啊？ 睇戏。 嗯，我扶你坐起身，然后放俾家姐睇啊。 佢边处揾人救啊？ 七个小人，发生咩事啊？ 系王子啊，王子啊，公主食咗有毒嘅苹果，叫极都唔醒啊！ 佢系唔系中咗魔法啊？ 哎呀，王子啊，你快啲救下公主啊！ 等我睇下。我哋一齐帮佢祈祷啦！ 祈祷咁简单咋？ 咁佢就会醒嘅咩？ 系啊！ 我唔使祈祷啊！走啦！ 咦？你睇，王子想食公主啊？ 有冇搞错叔叔？你手上个毛毛公仔，佢即系我苹果啊！ 王子娶咗公主一啖。我哋一齐嚟祈祷啊！ 哦，希望公主嘅病早日恢复健康。 公主嘢翻啦！我做咩事噶？ 我女王都昏睡住我， 多得王子嘴醒你啫。 王子， 并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。是大家诚心祈祷，感动咗个天啫。 多谢你哋啊！ 耶、 yeah, ！一齐齐唱歌， 鞋 开， 鞋 开， 鞋 开，鞋开，鞋开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 哎呀，点解我未演公主噶？是但攞到边只公仔咪演边个咯， 真系见我咁粗鲁嘅公主嘅 咩啊？公主一定要斯文啊！ 你哋咪嘈啦，医院嚟噶。 家姐啊，今晚呢场戏啊系二哥嘅主意嚟噶。 立伟好用心良苦噶。 家姐，你一定要坚强啊！ 家姐，你一定要坚强啲，大家会为你祈祷嘅。 二哥，多谢你哋。 好好咁休息过， 我坐唔落啊！唔知点解个心硬系有啲啰啰挛嘅。 啊！叔叔佢哋出嚟啦。 咦？你哋入嚟啦。 哦。 思恒，你睇住文慧，叫佢妈妈过嚟啊。 好 啊。刘慧，检查嘅结果点啊？ 根据文慧嘅血液分析结果显示，佢同嘉善嘅 HLA。是一致的。 咁就好啦。 师大人， 点啊？ 复血型方面。 点啊？ 点 啊？ 即系点啫？ 入嚟。 点啊？点啊？阿文慧帮唔帮到阿嘉善啊？ 阿陈太，请坐。 哦，唔该。 文慧同嘉善嘅 HLA 虽然一致，但系复血型方面。并完全相符， 真系话？咁即系点啊？ 因为佢哋唔系同一个爸爸。 哦， 咁移植方面咪有问题咯？会出现好强烈嘅排斥反应，仲可能引起发高烧添。 咁以嘉善目前嘅身体状况嚟讲，惊系挨唔住。 吓，唔通由得佢咁耐咯？ 咪系咯？ 所以要尽快做一个决定。 在你们未决定之前，我很坦白地告诉你们，成功的机会几乎是零。 咩王？咩王？ 所以我不赞成做这个移植手术，因为对病人来讲是极之痛苦。 林子仲要受这么大的折磨，不如顺其自然，等我安安乐乐地去啦，好唔好啊？ 虽然是痛苦，但是对嘉善来讲还有一线生机。如果就这样放弃，就乜嘢希望都没晒了。 你没听到康安球讲咩？嘉善是没办法承受得住的， 当眼白白看着他死了。 立伟，你是医生， 你比他们更加清楚整个情况，你不可以惹用事。如果做这个手术，家臣会发三日三夜高烧，全身抽筋，逐渐丧失意识，跟住就死。这个机会不是零，我都要试下。 你不得，我不赞成。 立伟，你忍心看着家臣临死之前仲要受咁大嘅折磨咩？我嘅心情同你哋一样啊！我亦都想尽我所能救翻家事。我真系好希望可以见翻以前嘅健康嘅家事，同我哋一齐喺大厅处开开心心食饭，开开心心嘅玩。我依家只得呢个机会，我哋唔系讲过要同家臣并肩作战嘅咩？你哋一个一个咁软弱，咁快就打定输数啦！点解你哋唔谂下？家臣可能经过呢个劫，只可以翻翻嚟我哋嘅身边。你哋知噶，如果家臣有事，我比你哋更加痛苦，系我亲手将佢送入鬼门关噶。但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坚持？因为我答应过家臣，我不会舍弃他，他绝对不会孤孤单单地走。 立伟， 二哥，我虽然是他妈妈，但是我听到你一番说话之后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么资格来阻止。 陈太，你唔好咁讲，立伟亦都冇咁嘅意思。喺呢间房里边，全部都系自己人。但系我好肯定嘅讲一句，我哋每个人都比唔上立伟咁爱家善。既然系咁，点解仲要坚持呢？将自己心爱嘅人送入鬼门关，系要有勇气嘅。佢好过呢？ 交俾你啦，多谢叔叔，多谢大哥。 立伟，我哋一齐并肩作战，帮家臣渡过难关。 多谢爹哋， 仲有我。 二哥，加油啊！ 二哥，我哋等你嘅好消息。多谢你将我哋交俾我， 用你嘅爱将家善带翻嚟。 家善，我哋已经决定等阵帮你做骨髓移植手术。 真系冇谂到，竟然系同我义父嘅妹妹教导我。 我唔想呃你，问题佢系 LA。虽然同你一致，只但系呼吸型方面并唔完全相符。 咁即系点啊？ 你会发高烧，可能会有排斥反应。家善，无论个过程系几咁辛苦，你都要坚持到底。呢个系你唯一嘅机会啊！ 我知道。我哋华哥会并肩作战噶嘛？无论几辛苦，我应承你，一定会坚持到底。条命系我嘅，我唔可以放弃，系咪？ 系。我同你都唔可以放弃。 二哥，多谢你。你不舍不弃的一直守护住我。 我话过，我永远都不会变。 应承我，你要不停地跟我说话， 虽然昏迷咗，但系我会听到你把声噶。 我会，我一定会不停咁同你讲说话。 方医生，一切都准备好。 嗯，可以推入手术室啦。 好。 家姐， 家姐，家姐， 等一阵。 你哋放心，我会冇事。 我哋信你会冇事，你一定会好快翻上嚟嘅， 一定会。家珍，你唔可以有事噶。 家姐，呢排食唔到你煮嘅餸，我走身都唔自在啊。仲有啊，啲阿仔个个都闻起你，佢哋咁有心，你一定要坚强啊。 知啦，家善，我哋等你出嚟， 你唔使惊噶，我哋喺出边陪住你，你一推出嚟就会见到我哋噶啦。 多谢你哋，文慧， 家姐，我同妈妈等你出嚟，一家团聚。 家善， 妈妈都唔知讲咩好。 大家唔好咁伤心，有你哋嘅祈祷，我一定会好似白雪公主咁醒翻。 家姐， 推病人入手术室啦。 立伟，家善交俾你， 放心，家善一定会平安出嚟嘅。已经将文丽的骨髓注入你的体内，虽然你开始发烧，但再挨多日你就会度过危险期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 嘉善的身体开始出现痉挛现象， 让你走。 脉搏、心跳、思想都正常紧张。 嘉善，千祈唔好放弃，你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你一定会好像白雪公主咁醒翻噶。 起码仲心跳仲未恢复正常。 嘉善，你要振作，唔好放弃啊！ 立伟，心脏按摩。 哦， 嘉善， 你话过会听我把声噶。 哦，好， 心跳仲壮。